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三次。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月時報》聯播節目，哇死啦，九點廿幾分啦，頭先講長咗添，咁今節咧短少少，今節咧就係講關於香港同埋大陸嘅一個醫院嘅一啲矛盾啊，同埋一啲問題咁樣嘅。咁就其實有一段新聞咧講緊喺九月頭就已經發生咗，就關於湖南咧醫院就發生咗個事件。你有冇個新聞喺手㗎？ 唔係喎， 冇。 我睇翻嗰條片，佢係講緊八月啫喎。 八月添啊，唉陰公，因為條 八月十九號㗎，嗰條片係講緊。 因為如果新聞香港嘅商報咧就九月一號咧就申報有報過 嘅，係啦，因為新聞香港嘅新聞就等到九月一先有。但係其實你如果揾翻嗰條原片咧，即係我哋陣間都會播一播俾大家睇咧，你就會見到中間已經寫住係八月十九號嘅上晝嘅。 哦，咁啊一。即係話都延遲咗一段時間啦 ，but anyway 啦，咁就講湖南有間醫院咧，就有個59歲嘅姓黃嘅男人咧，突然間就喺繳費嘅大廳裏面突然間暈倒，個頭冚咗落埋牆嘅。尋日 TVB 係有報嘅，尋日 TVB 先報喎講緊。咁啊講緊成十幾分鐘咧，有十幾個醫護人員經過咧，都冇人去理佢，甚至就只係攞張繳費單就算啊咁樣。咁就睇睇片咧，睇下片嘅情況啦。 人往后退一步，旁边的医生和保全也只是过来看一下。 这个医生从头到尾都没有碰到你爸爸。 对，可能你看我爸爸这个时候还在呼吸嘛，脚还刚刚移动了一下，看到没有？ 同一时间，一名护士经过，竟然从人群的外围溜掉了。事发三分钟，总算来了医生、护士和清洁工，一摸一探，两分钟后走人。镜头里又走进了一名护士，拎着袋子，看来是闻风而来看热闹的。老人倒下七分钟后，总算来了有点资历的医生，其中一人动手做 CPR。 大概1分钟06秒。医生的表现好像都很开心，这个医生的表情笑哎，晕了。 事发11分钟后，另一名医生又做了一次 CPR， 持续时间20秒。第12分钟，现场所有医生全部撤离，所有。 嗱呢個大學醫院個情況啦，咁你話喺大學發生有啲咩咁出奇呢？其實最出奇呢就係佢嗰個回應，不過呢段片就冇回應啦。TVB 就拍到嘅，但係我哋就唔攞 TVB 嘅片啦。佢回應係講咩？因為其實個家人就揾醫生去質詢，咁佢可應該係偷拍嘅事係，咁佢個醫生回應係點呢？ 咁醫生咧佢就咁講嘅，佢就話咧，喂，如果你救咗佢嘅話，可能就會令到自己都惹麻煩喎，同喺街上面撞咗一個人，你唔敢去扶佢係同一個道理。雖然我唔明呢個係咩道理啦嚇，不過大陸嘅我哋識條鐵咩？咁佢就話咧，只不過今次發生咗喺醫院入面嘅啫，咁咁呢個體制咧就唔會保護你噶嘛，咁冇辦法噶啦，咁樣講法嘅。 因為佢曾經就講到，因為嗰屋企人咧，甚至係問個醫生咁樣仲有冇道德㗎、啊、咁樣，咁嗰個回應咧，嗰個負責人嘅回應就話嚇、啊、你要求醫生有道德，會唔會要求得太高啊？咁樣呢、這個真係大陸嗰個反應。嗱、啊、當然咧，你話香港有冇發生過？有明愛醫院就發生過啦，即係喺醫院門口就有人攣低咗心臟病，但係因為要循正常嘅手續咧，就唔可以抬入去嘅，就要 call 白車兜個圈入去嘅咁樣，咁啊最尾失救而死啦咁樣。咁當然湖南呢件事就更加誇張。咁呢件事當然係講成個月前嘅新聞啦，帶出一件咩事咧？就係、是、帶出其實尋日咧就有另一個關於香港，即係關於個深圳醫院嘅問題。咁講緊係邊間咧？就係講緊咧係同香港大學醫學院合作嘅，就係、是、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嚟嘅。咁啊講緊咧，其實由七月尾開始咧，或者甚至更早嘅時間咧，就已經發生咗個問題，就係、是、一個財務同埋營運嘅問題嘅。因為其實佢哋嘅醫院咧就希望用一個私家體證嘅服務嗰個嘅收費咧，就去補貼一個公營服務咁嘅運作嘅咁樣。因為佢講緊佢哋嗰個公營嘅醫護服務，即係譬如急症室啊，或者門診體證啊，講緊係100多蚊，仲包埋藥嘅咁樣。咁但係佢一啲專科嘅私家體證咧，就可以嗰度收昂貴啲嘅金額啦，咁就去填補翻佢嗰個。 即係佢哋有個叫做國際醫療診療中心咁嘅，咁就有呢一啲咁嘅高端嘅中心服務啦。咁就有一紮嘅即係叫做私人嘅病房咁，其實收費咧都唔算話平嘅。咁如果你係要嗰啲病房咧，因為全部都係單人病房啦，咁你房租咧每晚都係要2500蚊嘅，咁就有電視有 WiFi 提供病人以及一位的家屬咧係三餐嘅， 最緊要有 WiFi 啦。 係啦，咁當然呢個其實點解講緊2007年就開始有呢個計劃咧？即係香港就提供一個醫療嘅技術俾深圳起一間醫院，一嚟佢就想做一個類似醫療產業咁樣嘅模式嘅醫院啦，另外就可以提升翻大陸嘅醫療水準啦，因為始終大陸嘅醫療咧一路都俾人詬病話收錢先醫啊，或者醫療水準唔高啊咁樣，咁就今次就想將咧香港嘅醫療水平帶入去，點知帶啊帶下咧帶埋錢上去，仲帶埋人才上去嘅。尋日蘋果日報咧就報導咧，因為港大醫學院咧早前就會確認一啲教職員啊，即係醫生咧都係，咁就去到深圳呢間醫院就提供一個私家證嘅服務。咁但係咧，因為過往咧港大嘅醫學院嘅教職員咧，睇證嘅話係有個時數限制嘅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就話如果你去深圳醫院咧就唔受限制。咁最尾咧就講到會唔會逼到港大醫學院嘅教職員會花太多時間喺大陸睇證，咁啊影響教育，甚至影響咧喺香港醫院嘅一啲救護嘅工作咧，咁樣就提出呢個救病。但係你講， 因為其實佢呢度咧嗰個教職員咧原本睇私證咧，就因為佢哋係教職員啊嘛，佢又唔係純粹話即係淨係做醫生，咁原本咧就限咧睇私證咧淨係限兩日半嘅。咁而初頭咧就係話咧你喺深圳咧定係喺香港咧都照計嘅。咁你調翻轉咁計啦，因為喺香港睇私證咧，其實佢有得分翻傭噶嘛。咁而喺大陸睇咧係冇嘅。咁你變咗你假設你喺深圳嗰度同佢睇咗，咁你扣咗時間，你又冇翻同香港一樣嘅收入落袋嘅時候，咁啊變咗好唔抵咯。咁所以佢咧就之前咧就 cancel 翻呢一個限制，咁啊變咗咧你喺大陸睇咧，就雖然咧你嘅薪酬咧都係安排係冇變嘅，咁但係咧你嗰個時間限制咧就係無上限嘅，你喺深圳睇，你只會咧係香港嗰啲咧先至會計落你嗰兩日半嘅嗰一個裏面嘅啫，咁就變相咧，你就唔使驚話喺深圳睇多咗，就令到喺香港冇得即係揾咁多啦。 當然係一路以嚟即係有另一次嘅中港矛盾出現咗啦，咁樣咁講緊係咩咧？就係講緊成個醫護問題，因為其實咧呢一間嘅港大深圳醫院咧，其實就一路有幾個問題發生。第一就係一個醫鬧嘅問題啦，就係講緊大陸人好中意鬧醫生嘅，咁啊鬧到香港嘅醫生劈炮唔撈啦，又產生好大嘅矛盾啦，咁樣咁跟住另一樣嘢咧就是財政問題啦，咁樣咁其實早於其實今年嘅年中，即係講緊七月咧，就已經發生了一件事嘅，咁就係講緊呢個港大咧，為咗深圳呢間醫院咧，係墊資咗2亿嘅。咁啊墊資咗2亿之後咧，就深圳市政府咧就聲言咧要等醫院咧嗰個財政上咗軌道咧，先至會俾翻嗰2亿你嘅。咁而家更可能咧就無底深潭啦，因為咧呢間醫院嗰個入住率不足啊，同埋診症唔夠嘅情況之下咧，就港大就可能再要墊資多最少6亿，即係再填氹，但係個氹唔知填咗去邊咁樣。咁而家其實講緊個幾月前咧就傾過會唔會斬倉嘅，即係算啦，即係終止關係啦，條數追唔追就唔知咁樣。咁梁志雄曾經講過就話嗱，呢2亿咧就唔係公帑嚟嘅，大家唔使擔心，咁係港大自己嘅儲備嚟嘅啫。你啲儲備唔係公帑，唔係，即可能唔係，可能你係啲私營嘅院費啊，或者我唔知道你喺邊度嚟嘅錢啊，咁 係自己賺。只有 我唔知道，但係你咁樣講，我講得出已經神奇。嗱，咁而家有顧問報告嘅，即係早前有顧問報告啦，就講到咧，如果呢一間嘅深圳醫院咧提高收費15%，跟住私家病床咧再增加，但已經入住率不足咯，唔知道增加嚟做咩喎？同埋增聘多30个香港醫生咧。就有希望喺2018年止蝕嘅咁樣， 希望啫喎。 係啦，咁但如果你一講呢幾樣嘢咧，就意味住咧你又要俾多6亿咁樣。咁個報告咧就話可能去到2023年先收支平衡，即係話你俾深圳嗰2亿咧，就可能等多9年咧，你先至收得翻嘅咁樣。咁就真係做水魚喎，港大金鋪，我都覺得唔。令人摸不着頭腦喎，因為其實我都不斷去問人，點解你要即係你輸出技術？其實我明嘅，因為其實當大陸有一啲嘅城市係尤其是沿海嘅城市咧，就喺度城市化或者當佢想吸收更多嘅知識嘅時候咧，其實首當其衝都要揾香港咧去做一個即係學習嘅對象。 因為始終即係香港醫療好過大陸呢啲就真係 唔單止 嚟啦，冇需要解釋㗎啦，梗㗎啦。 咁但係點解？香港尤其是喺學校喎，學校同政府合作喎，中學帶錢上去嘅咧，咁呢個冇解釋。其實我尋日都揾咗好耐資料，我就係揾到我自己都摸不著頭腦，仲喺我哋嗰個 Facebook group 嗰個嗌救命，搞咩嚟？我睇極都睇唔明，點解仲要帶錢上去咧？醫生嘅運啊上去，仲要填唔到個氹喎，仲要蝕錢。當然啦，呢間醫院其實可能對於大陸人嚟講係真係太新穎啦，又講緊話點樣包藥啊，又話嗰個制度幾好啊，又話預約啊，又話專科啊。 又成啊咁樣。講完咁多嘢咧，最周唔係最終咧就係咩事都冇，同埋好笑咧，佢講到自己好廉潔嘅。佢有個特色嘅呢間醫院，佢特色就係話咧，我哋唔收利是嘅，你賄賂唔到我嘅。咁反翻轉嚟講，你知道中國其他地區嘅地方嗰啲醫院係點啦？咁 即係其實大家應該都即係可能會知啦。即係因為你喺大陸咧，你睇症，尤其是當你睇啲嚴重嘅疾病，譬如你係一啲要做手術嘅時候咧，你係需要俾利是嗰一啲醫生咧去賄賂佢哋，咁樣先至會係去睇你嘅。即係如果唔係咧，可能喂呢個俾錢多啲啊，咁我睇佢啦，同佢做手術啦，唔理你噶啦，咁由你死噶啦。咁就今次咧，佢呢一個咧就講到明咧，就話我哋呢個咧就唔收利是噶，咁咧就 營運唔到啊。唉，好慘喎，我覺得。嗱，而家面對嘅情況咧，有啲麻煩咧，就嗱，我相信港大咧係有機會真係斬倉嘅，即係堅係唔俾錢咧。而我亦都相信深圳市政府咧係堅係就由佢，而我又覺得呢間深圳醫院係有機會執笠嘅。如果係咁，咁又丟空咗一個建築物嘅咯。 因為其實如果你問我嘅睇法嘅話咧，我嘅睇法係因為佢最主要就係帶走咗香港嘅一啲醫療嘅人才啦。 呢個 係 啦， 因為佢而家就好需要，因為初步之前咧，最耐之前就話咧，係咧嗱，錢咧就由深圳市去俾嘅，而香港大學咧，你就抱翻人才。咁但問題咧，而家即係你見到咧，佢又扣住咗港大嘅兩億啦，咁你就即係錢已經俾咗佢啦。咁即係當然理論上又叫做深圳俾多啲嘢，咁但 係 你要港大俾咗錢已經係有問題啦。即係開頭話淨係俾人力資源，咁跟住而家錢又俾咗佢啦。人又俾埋佢啦，咁而家佢嘅講法就係話咧，當你俾咗一啲醫生佢嘅時候咧，佢就會俾翻錢你，等你香港嗰邊咧又會請翻有足夠嘅人。咁但係你俾佢嘅嗰一啲人咧，亦都報道都提過啦，係一啲資深嘅醫療人員啦。咁而佢俾錢請嘅時候，可能會係比較 fresh 一啲嘅人咧，咁咪變相嗰個資歷咁就變咗相差好大啦。咁嘅做法。 所以係， 咁所以呢個就人力資源，同埋講緊其實香港不嬲都係醫療人嘅，都係唔夠 人手不足， 醫療人手永遠都係不足嘅，無論係醫生啊、護士啊乜鬼嘢都係啊，即係尤其是我阿媽做護士啊，就做到隻狗咁嘅款， 係啊， 就攞鬼命。咁所以其實你香港醫療人手不足嘅時候，你仲要再寫翻啲人去深圳嘅時候，咁你香港嗰邊嗰個情況就只會更加嚴峻啦。同埋呢啲係教職員嚟啊嘛，當你一個教職員係負責教一啲學生嘅時候，你又要佢去做咁多額外嘅其他嘢嘅時候，就仲要係翻深圳啦，你仲要計下佢搭車嗰個時間添啦，係咪？咁你當你要去做咁多嘢嘅時候，你又希望佢去教嘅時候，咁咪導致好有可能就係佢會教得唔好咯。咁咪可能性啦，咁咪令到下一代嘅時候，咁咪更加產生多嘅問題啦嚇。咁所以咧，咁啊最主要就係呢個人力嘅問題啦。 呢單真係警訊嚟嘅，我覺得，即係又一次令香港人失望。即係我覺得你搞得呢間醫院或者香港即係幫手搞港大呢班醫學院嘅人士，其實都係想都係愛國啦，我諗都係想中國好啦。或者即係令到其實呢個係真嘅，即係你話不論你幾討厭共產黨、討厭中國都好，咁如果你鄰近地區或者個國家佢嗰個醫療系統係搞得好咧，其實係。即係起碼都唔會嚟香港先 啦。係啦，即係宏觀啲咁睇就係，如果深圳好啲，咁佢哋咪去深圳。 但又咁 喎， 好啦，你去到呢個時候啦，作為一個即係我唔知係咪匪喻呢個，作為一個試點啦，喺深圳啊，即係我又攞埋錢，攞埋人，喂，出到梁志雄咯，梁志雄啊，最把炮咁滯啦，香港中間分界嘅人嚟講咁樣，即係嘅郭富城之後，咁都殺埋上去幫拖啦，最終就係碰得一個灰頭土臉，即係。而家當你水魚咁撳啊！我係覺得，喂，先拿兩億過嚟，然後沒賺到錢，多拿六億過嚟。喂，而家擺明係咁樣喎，而家要你運水運人上去，跟住而家佢哋仲質疑緊，喂，而家仲想請多啲醫生啊？邊個俾錢請先？而家仲喺度質疑緊，究竟係間醫院俾錢請定係港大俾錢請？喂，而家去到嗰個界體去到咁樣，好啦，如果呢單嘢最終真係執笠收場，即係最終唉算啦，即係個水喉算啦，唔再，因為香港其實嗰個財政係備受監察噶嘛。雖然你話你自己儲備唔係公帑啫，但你始終一嚟係備受政府啦，你話備受市民啦，或者學生嘅監察啦，件事又浮上水面啦。蘋果釘咗三次，七月、八月、九月都釘一單新聞，釘住呢單嘢去做啦。我唔知東方有冇咯，我未 check 資料咯。其實釘住呢個民生事務去做，嗱又咁講，兩億唔係好多，不過咧，如果攞嚟加生果金咧，就大家開心嘅啫。咁樣，咁但係你就最尾就攞咗去。 要是就算不多 無底深潭 都沒有 利益他的嘛、這個當然啦，即我拿個比喻這樣去比，還有港大亦都即其實立法會議員都是一個有個校董的職位，喂真的要監察一下。因為同埋另一樣嘢好尷尬，如果你話真係割咗水喉咧，可以話他朝如果再有呢啲咁嘅中港嘅一啲公營事務合作咧，亦都係即係蒙上咗陰影嘅。又咁講咧，譬如中港呢啲咁樣合作，我自己都其實我過往呢四五年都遇唔少嘅，咁就係社工啦。咁因為其實咧講緊以前中國冇社工嘅，點 即係要你翻大陸？ 有好多，又唔係要我，要我翻我嗱咁講，我以前係願意翻嘅， 以前 而家都一半一半，因為都係啦，唔係即係有好有唔好啦。我覺得一嚟中國本身地本身係有問題，即係點解會咁咧？因為社工係資本主義下嘅產物嚟噶嘛，社會主義下邊使有社工啊？因為資本主義之後窮人或者弱勢社群都出現啦。咁啊近年先中國就大力想發展多啲呢啲咁嘅社區中心，當然係黨去管理啦，由黨去發展啦。好咁佢哋就會搞一啲綜合性嘅社區中心，咁就派啲黨員啦、或者官啊，咁啊落嚟上一啲嘅社工課程，咁跟住就上去開檔啦。咁 但係都做唔到。 咁都我佢有佢嘅做法啦，我估佢同香港做法唔同啦。咁我哋都係教一啲營運方法啊，同埋一啲嘅價值觀啊，嗰啲盡量去試，即係俾佢哋去嘗試工作啦。我估唔係話做唔到嘅，而係佢哋會做第二個樣咯，好可能。即係但係又咁講，即係你話社福界可以有好多千變萬化嘅，街坊會有街坊會做，婦女會有婦女會做，或者青年中心模式去做，咁佢希望他可以搞到點嘅樣啦。不過好笑嘅，我反而就係覺得佢哋我招呼過好多呢啲咁嘅大陸落嚟嘅社工團嘅，佢哋咧都有共同嘅質疑嘅。佢話：點解香港有咁多機構搞唔同嘅機構咧？係啊，即係佢有東華三院啊，嗰邊又見到青年協會，後邊又見到婦聯，呢度又見到仁愛堂，嗰邊又見到明愛，都咁多間，點解唔係由政府一個人做曬嘅咧？咁樣咁佢哋當然好唔明白點解香港會咁百花齊放啦。當然呢個其實亦都係香港特色嚟嘅，即係如果係香港社福界特色，因為點解香港咁多唔同機構，就係講啦，香港啱開埠之後時候就好多傳教嘅即係宗教神職人員嚟開檔啊，譬如明愛啊、聖公會啊、信義會啊嗰啲，咁亦都有唔同嘅街坊組織去開啲 NGO 啦，或者婦聯啊、地方組織，咁啊開到今日啦，或者啲醫院啊，變又外加一啲嘅社區服務，譬如東華三院啦，咁啊變咗百花齊放，變咗今日好多咁嘅 NGO 分餅仔啦，咁就變咗對於佢哋嚟講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咁搞？當然呢樣都係要磨合，即係其實中港而家有好多呢啲頻繁嘅交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個港大深圳醫院都可以話係表表姐，咁佢直情拖你數喎，直情係賴帳喎，而家擺到明咁樣，咁就冇啊，即係奉勸大家，即係警訊提大家，即係你同大陸合作，即係攞錢啊，大家小心啲，傾生意嘅嘢都係小心為上，可能你都唔係好慣傾。好，今節短少少，因為我哋下一節講下都係講亞洲事務，講龜嘅，好休息一陣。